做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潮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山心，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在这里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我是秋月。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今天周日啊，是这个咱们周末的最后一天啊。我知道大家这会儿此刻夹杂着复杂的心情，到底是应该放松去游玩呢？哎呀，还是应该紧张的啊，休息一下，准备下一周紧张的工作呢？秋月，要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洗洗睡吧 你就选择就是备战下一周的工作对吗？ 此时8点了，我可能会看一看综艺啊，先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这样把心情调整好了，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好的睡眠，明天积极应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呢。 我知道了，秋月是看文案工作的，行吧，他还是比较保守我跟你们说啊，其实在很多时候，但是秋月说对了正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需要放松自己。如何放松自己呢？这就跟我们打游戏息息相关了啊。打游戏啊，大家有时候都觉得打游戏是种放松，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认真的在打游戏，很聚精会神，其实你打一会儿游戏就会很累。 对，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专心致志的干每一件事都容易很累。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说咱们漫游嗨翻天，平常一直在讲这个游戏啊、漫画什么，大家一直在很紧绷，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看动漫都很紧张。这时候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如果在玩游戏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紧张。这个我相信很多看直播平台人都能知道，很多主播来直播游戏的时候，一天直播8个小时，或者说直播10个小时，他们到时候你发现没有， 他们 不 吃饭不睡觉吗？ 不，除了吃饭就在电脑前面，只是摄像头前面。 那不睡觉吗？ 睡觉就10个小时之后睡啊，还有14个小时睡觉啊。 哦， 就每天早上起来就在直播，一直直播到晚上。 但是我要是我的话，我会很抗拒，很焦躁，如果让我长时间对着电脑。 那是人家的职业嘛，那是人家的工作，对吧？这个没办法。就是说，你发现没有，那些主播在怎么缓解自己的疲劳？每天他又在放音乐，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右边也要放着音乐。所以你发现没有，其实音乐也是边玩，很多玩家其实也是这样，包括我们自己。你平常在光玩游戏的时候，游戏里边音乐你可能都听腻了，就那几首来回放。 对， 这时候你就会放一些你平常喜欢听的音乐。 所以有可能在那玩的沙沙沙，这边是左手右手一个门。 对对对，可以，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着，都在我打开游戏的同时在打开音乐。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多人如果在玩游戏，一定是这么干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音乐怎么来放松我们玩游戏的神经啊！今天就是一堂游戏的疗养课。 哎，那你要是光聊游戏的话，我有可能插上嘴的不多；但是聊音乐的话，我就可以一起来。 是不是有什么疗伤的 音乐？因为 音乐 真的是无国界、无性别、无民族、 你比如说 的一种共同语言。 对，你比如说一句最简单的，你在这儿玩一个很紧张的游戏，或者说很无聊，在那儿打怪升级，本身也很无聊。你看着屏幕没有任何音乐，你就在那儿摁键盘的声，当你听见自己，你就会觉得自己在机械的活动。 没有任何事情干，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这人特别机械。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在你耳边响起了，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不不，你这个音乐不行，如果我听到这个旋律的话我会很忧伤，我就觉得我在这打怪升级干嘛呢。 嗯，所以你听到什么旋律？ 有一次我进一个游戏直播间，听到一个主播在放的音乐是爱的供养。 比如怎么唱？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我用尽 神曲，你知道就是玩游戏啊，干嘛就是需要亢奋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家干活的时候，有时候会听一些亢奋的曲子。 你在家干活，我没听错吧，秋月？ 对啊，你总得打扫卫生啊。 哦，是是是，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干你一些不想干的或者很枯燥很机械的事的时候，就要放一些这些神曲，让你很无脑很麻木在面对当下这个，哎，找一些那种旋律来。 突然有点道理。那这样你给大家推荐一首你认为的神乐，就能让大家激昂的 TFBOYS 什么呢？ 青春修炼手册，还有一个是魔法城堡。 所以如果就是说当大家 魔法的城堡， 就是说所以说如果要大家就是说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点儿有可能大家心情不是那么的放松，很沉重，就是你像你说明天要上班了。 好，那这两首分享哪一首呢？ 魔法城堡吧。 魔法城堡 OK。 嗯， 好，欢迎回来啊！那刚才听到的是 TFBOY 这首，你觉得这个是在对任何事情上都能让你很放松的一首歌是吧？ 对，我觉得一听就很快乐，带我回到了那种小时候那种天真烂漫的时光。 对，我给大家推荐两首歌啊，绝对让你们在打游戏的时候那简直火上浇油啊，不对，什么火上添油啊，不对， 锦上添花， 那是锦上添花，画龙点睛啊，对，画龙点睛如虎添翼。什么歌呢？就是我觉得 助纣为虐， 男生在打游戏的时候，我们需要激情，对吗？其实男人在这一辈子很少干事情能有激情，当你干到自己喜欢事情的时候才有激情，但是很少有人在毕业的时候，你比如说在未来工作能干你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男人永远在这种上班的时候就消沉了，是吧？再加上回家有女人的唠叨，这世界简直没法过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女人和唠叨永远在捆绑在一块儿，就是有 还是因为嫌弃你们失败啊？ 对啊，所以那为什么女人有唠叨？其实这就是一个天生的一个， 我觉得 天性。 你说到这儿，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你们觉得女生唠叨的时候，其实她是对你一种关心，而女生有时候她是，没有那么多耐心去注意方式，因为天天要是那样，哎呀，你这样子好不好啊？其实是很累的。她有时候很想表达一个观点，或者是态度，或者是想法，让你去这样做的话，她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控制你，而是想让你 那为什么那么有观点？ 想让你变得更好，出于对你的爱啊， 学了主持人这个专业。 不，她出于对你的爱啊，就是我就是这样，我就有时候就会想感染周围的人，她不要总是在做这些无用的事。 但是你不觉得你越啰嗦，就周围人越不听？ 对，然后当我发现他在抗拒的时候，然后他反而就会觉得我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很好，然后他就在沉迷于玩游戏，然后就无法自拔，然后我就会更生气，觉得他怎么这样，他是不是不在乎我，不听我的，然后就恶性循环，两个人 就彼此疏远。所以你跟你男朋友就成了恶性的循环， 就会有一个就是无法沟通，就后来我达不到沟通的平衡，我就尝试 不沟 通 了。OK， 其实话归根结底，刚才有点绕远了啊，就还是要说回来这个游戏的激情音乐，像刚才说那什么沟通不沟通啊，其实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其实换位思考，你要想一想，这男的每天出去很累，回家在这哆哆嗦嗦的，你说你对他的爱，那从小他妈还对他爱呢，那为什么大家都烦自己的父母？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其实说到底，哎呀，所以说呢，其实到后来这些东西是一个 balance， 是一平衡，就是我们游戏所遵照的宗旨 balance 平衡。 但是我再插一句啊，就是你们男生对于这种唠叨只有抗拒吗？还是一点都听不进去？ 这个不好说吧，还是得具体事情去。 这会不会影响一下你的判断？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无意中。 那肯定会啊，因为这种就跟咱们的广播节目一样，潜移默化的影响。 只要有一点点效果就是。 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像你说一点点效果，就像我们玩游戏放音乐似的，对我们也会有一点点的效果。你比如说，在很多玩游戏的时候，我们男生需要激情，在这个时候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啊，就是 It's My Life。就那首歌特别有激情，让你觉得本身这游戏特没意思，但是一放那首歌你就觉得哇，无比的爽。这游戏 这不是 Transformer 第一部后面的片尾曲吗？ 你说的是 Linkin Park 那个 One Life Down、 啊、 I Trace Myself， 这两首都是 Linkin Park 的吧？ 那当然不是， It's My Life 不是 Linkin Park。 作为一个 Linkin Park 的深度粉，我简直对你现在无比的鄙夷。好，让我们听一下这首 It's My Life。 For the broken hearted,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 And I ain't gonna be just a face in the crowd.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 Let's go.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咱们刚才都给大家各自推荐了一首歌，是吧？玩游戏的啊，放松的。 对， 不知道大家觉得就是说有什么歌单，我觉得也可以艾特我们的新浪微博，是吧？漫游嗨翻天啊，在里边也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博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啊。就是秋月，你觉得音乐肯定是能放松，也是能给人就是说玩游戏的时候加把劲儿啊。你还有没有对音乐更多的一个认识？ 嗯，我觉得音乐就像是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吧，就是任何艺术嘛，它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观点的一种表达。而艺术呢，就是艺术家、音乐家，他们可能对这个理解，而我们可能也对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而在这个点中形成了一种共鸣。我那天看了一句话，说音乐家是不完美的，他拥有不完美的人生，所以音乐才是完美的。我觉得这句话说挺有道理的，就是当他可能拥有坎坷的经历或者不同的体验的时候，他书写出来的音乐一定是复杂的，多很多种感受的，而不同的人在里面听到了不同的自己，然后反而会有音乐这种宣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和情感之中就喜欢听不同情感的音乐，对吧？比如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不知道， 现在很多的音乐软件不都是有那种电台吗？ 啊，对，分一个主题， 对， 分一个主题，什么睡前必听啊， 对， 200首经典音乐啊， 什么你现在 什么 运动时、 健身时、失落时， 想安静，我一个人只想安安静静的。然后你喜欢的那些民谣、车上的歌曲什么之类的，我正在开车深夜的这种啊。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独属于自己的 special 的歌单，然后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特点在里面。比如说有的人伤心就喜欢听民谣啊，就那种懒懒的哇的那种哇啦哇啦 带不走的只有你。 哎，然后有的人伤心的时候呢就喜欢听狂野的，来啊，我以为你会即兴的来一 句姑娘你不要走啊，就这种。 对，就每个人的宣泄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调剂生活必须的一个调味品。 哎呀，说到这儿，你看啊，这秋月对音乐的认识还是挺深刻的。我对音乐的认识啊，其实最早也就是源于这个游戏，因为确实当时玩游戏的时候，游戏，对，因为游戏音乐很有限，就那么几首，你要永远播那个，基本大家上游戏第一件事都先把游戏音乐给关了，然后就放自己喜欢听的歌。其实很多时候在打洛洛、网吧那些人，很多人都 在，为什么我玩游戏的时候就喜欢听它音乐，就是游戏本身带那音乐 了？因为你玩游戏时间不长啊。 哦， 你如果玩的长， 那天看有一个妹子在朋友圈诚心的发问，说有没有玩《王者荣耀》里面适合听的音乐？我当时在想，玩《王者荣耀》不就是听里面的那个说话的声音吗？打打杀杀的声音吗？看来就是大部分人就是喜欢在玩游戏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 BGM 哈。 对，没错。你像其实很多很灵魂的音乐，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一个压缩包，当时我玩魔兽世界，然后有个竞技场或者一v一在铁门口，那时候很无聊嘛，然后就放着歌在那 PK， 哇，感觉特别燃血，还有打战场的时候放上那种歌，感觉特别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无法比拟。 那我想问一下，你最近玩的游戏，你最喜欢放的音乐是什么？ 我最近玩的游戏真放不了音乐，因为最近玩 CS， 你这放音乐就听不见别人过来了， 而且还需要给队友有一个交流，是吧？ 对，你还需要跟队友有个交流，那个游戏你必须得时刻听着对面的方边的，就是旁边的那个动静。 然后我最近比如说就是也不是最近吧，就是说我比如说在看书啊或者是写东西的时候，就是喜欢有一些音乐作为调剂，因为有时候音乐会带给你灵感。因为它的那个旋律的舒缓陡急啊，可能就是你情感的一个发泄点。或者有时候比如说我喜欢写一些这个电影的评论啊或者是感受啊，我看完之后的我就会放一下它里面的原声，因为是那个原声可能触动了我某个点或者是电影的情节，然后那个音乐会有一个代入感，然后就会让我沉浸在那个世界里，然后就会有更多就是这个写作的灵感。 其实就是说音乐反正无论在各个方面都是渲染着咱们嘛，是吧？那你说咱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个，你给大家推荐一个魔法城堡，我给大家放了一个 It's My Life， 是吧？ 什么叫我推荐了一个魔法城堡？是你说在玩游戏的时候，大家不要让大家觉得我的这个品味这么的 啊，对，其实对，其实有一些游戏也不需要歌的，你比如咱们小时候玩过很萌那种游戏，比如跑跑卡丁车啊，对，你比如说马里奥红白机那会儿。 但是你看，但是你看，为什么 红白机 玩过呀？但是你看，大家一说到超级玛丽，就会想到噔噔噔噔噔噔，哎，这也是音乐的一个符号性，对吧？你想到一个电影， 噔噔噔， 想到碟中谍，我首先就想到噔噔噔噔，对吧？ 不是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那种音乐，对吧？然后我想到这个，还有什么？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问你个问题啊，那为什么那会儿小霸王学习机的那会儿，你比如说超级马里奥音乐能这么经典，大家都不放个别的歌来代替？你想过这问题吗？ 那个时候大家的娱乐生活还是相对比较单一吧。你想它的那个画面本来就是那种颗粒感很强的，比如说玩那坦克大战。 我再问你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你告诉我，如果你当时玩小霸王学习机的时候，你想放，你拿什么放？对吧？ 嗯， 你拿什么放？你仔细想一 想，手机也没有现在这么智能。 你哪有手机还放歌？你那会儿的能发个彩信都算厉害了，你那手机，对吗？ 嗯， 你没法放歌。 哎， 你拿电脑放歌， 你 哪有电脑啊？ 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玩游戏的时候不就是那个听音乐？因为我它会干扰我玩游戏。就比如说你说这个魂斗罗和超级玛丽，对吧？魂斗罗它有时候听那个哔哔哔哔那子弹的声音，我会感知到敌人到，或者是王者荣耀听那个杀的声音或者什么声音，我知道荆轲来了或者是谁来了，就会不干扰啊。 对对，也有这方面，但是当时小霸王学习机那会儿，更多的是大家设备上的限制，它没法弄，你说对吧？ 对。 哎，你说小霸王学习机能玩出什么游戏啊？ 就刚才说坦克大战啊，魂斗罗呀，超级玛丽啊，还有就 你超级玛丽基本三条命能打到多少关？ 我其实玩超级玛丽比较少，我不太喜欢玩这个，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玩的嘛。然后那时候跟我表弟，然后我们俩就得轮着玩，所以我就一直盼着他死我才能玩，我不喜欢这种。而魂斗罗呢，可以两个人一起就是打怪往前走。然后超级玛丽我玩的一般嘛，一般就是走不了多远就死了。 哎，那你这还真是，我那会儿都专攻超级玛丽。超级玛丽呢， 那一定是没有兄弟姐妹跟你一起玩。 我姐啊，我表姐跟我玩啊，我俩一块儿。然后她走的，我怎么替超级玛丽能俩人玩啊？一块儿过关。 不能。 然后你要往前走很多，我就 死了。下一个人 了。不，你要往前走很多，我就死了。 那是魂斗罗，可以拖死他。就你老往上走，魂斗罗下面。 不是吧？我怎么记得？ 真的 记不清了。 那是魂斗罗。 反正那会儿我记得玩那个彩龟啊什么那些，因为超级玛丽对于落点很讲究。所以你也特别的惊喜，然后当时总觉得自己要滑出去，然后那个游戏，反正当时也给大家留下了不少的印象。那你玩的第一款电脑游戏是什么呀？ 电脑游戏有一款游戏叫抢滩登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哇塞，太古老太无聊了吧那游戏。 就是坐船上，然后给那个岛上，我记得好像是跟岛上的枪战嘛，然后 对对对，然后你叫抢滩登陆嘛。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祖，祖马还是马祖。 哇，你那么晚，祖马很晚了，祖马已经很晚了。 对，再就是祖马和祖马同一时期玩就是红警， 啊，红警还算比较早一点。 对， 红警之前是个沙漠。 其实最开始我接触电脑游戏，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连连看，当时不是刚申请 QQ 号吗？就小的时候，然后 QQ 游戏大厅会有那个连连看，大家在一个桌上，还有那个什么扑克啊什么那种。 QQ 游戏大厅， 哎，QQ 游戏大厅，对，一定要是绑定 QQ 的，因为玩人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就和同学比那连连看呀，然后那个什么斗地主啊，这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有了卡丁车呀。 所以你在学校并没有好好学习，天天在玩游戏。 也没有玩这个，就是偶尔尝试一下，就是我了解。但是上初中之后就基本不玩游戏。 哦，好，我接触第一款电脑游戏呢，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网游，当时还电话拨号上网。 你第一个网络游戏就是不是单机的？ 对对对，是一个网游，叫传奇什么什么，还是叫什么什么一个狂热世界叫？ 那你接触电脑应该是算晚的吧？ 不，很早很早，那会儿电话拨号上网的，你想，先把电话线拔了插那块。 但是我们那时候电话拨号的时候，我们班同学都在玩什么仙剑。 是啊，单机游戏嘛，仙剑奇侠传，那都在之后了。 也是单机吗？ 对对对。那都在之后了，刚开始我玩的那个叫什么，还是报亭买的盘，当时我上去居然还有人，第一次让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吗，第一次让我玩游戏感受到了能人和人互动的这么一个平台。 哦， 就是在咱们那个年代很少。 网络游戏就是在网上吗？ 对，在现在大家可能觉得习以为常了，网上见个人这肯定正常了，网络游戏。但是在那个年代，网络还没有很普及的时候，你居然上一个游戏上去居然能有别的人在这里，你当时觉得很神奇，你知道吗？这种感觉。 对， 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我反正就是一辈子只尝试过那一回，就很神奇，居然能见到人了。 第一次接触， 对， 就是大家在虚拟世界里相遇了，有可能他是你的同学。 对，你想咱们原来玩游戏的时候啊，玩 CS， 你也是调警，都是机器人，是吧？调那些警察匪，然后你跟机器人打，是吧？你怎么都是跟机器人打，然后这时候你玩一网络游戏， 哇，突然有人过来帮你，然后你打完怪还有装备能换在身上。第一次我接触到 RPG 游戏，你知道吗？就是你能继承了，也不是说上来就打打枪就死了那种，你能往身上弄装备。 这么说 你知道这 其实对于那个年龄的小孩来说其实挺有诱惑性的。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庆幸我没有那个时候接触到网络游戏，没有那么大的就是这个吸引力对于我来说，所以我不粘这个东西，所以我才能今天坐在这儿跟你说话。 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适度游戏易脑啊，过度游戏伤身嘛，就是每次的咱们健康体验。 小玩怡情，大玩伤身。 嗯，对对对。然后其实哎，其实说实话，现在游戏后来发展就越来越多了，不仅你有装备，去配比的这个装备是吧？你有装备可以穿在身上，可以升级打怪，打副本是吧？ 嗯。 而且到后来还有什么？你想想，开车 后面，极品飞车、侠盗飞车， 对，你有极品飞车、侠盗飞车这之类的。 你这个说，我想起来了，其实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抢滩登陆红警之后呢，我玩的是在线小游戏， 比如说， 就是网上那些小游戏啊，比如说模拟做饭啊、化妆换衣啊，然后 就是把过家家搬到了网上。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布置家具啊，那个时候就小女生会喜欢玩这种比较梦幻性的、比较美观性的游戏。然后这个结束之后，我玩了一个叫做《疯狂出租车》《疯狂 taxi》啊，那个就是你要抢，不是抢一个车，就是你那出租车可以随便开，然后把一个人送到那儿给你钱。那个也是单机的，但是那个是我第一次玩游戏，觉得哇，这个游戏怎么这么好玩？就玩两个小时、几个小时停不下来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当时我记得。当时我比较喜欢开一些什么经理、餐厅经理那种游戏。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以挣钱。 什么开 馆子，对。说完之后，我今天可以想回去玩一会儿。 对，那个游戏其实很经典，你发现没有？ 对， 就 是让你 体验一种 模拟， 开餐厅，开那个，然后挣钱来客人，然后买菜。 对对对，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电网络它一个是你刚刚说的一个交互性，对吧？它可以跟你认识的人在网上虚拟世界互动。 对。 还有一个就是虚拟性，它可以在里面，你可以是一个咖啡店的老板，或者是一个开餐厅的老板， 是， 或者是一个服装店的，或者是你可以给小女孩打扮成你想象的样子。 对对对， 就可以完成你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暂时完成不了的事儿。 没错，而且我记得当时感觉就是说，在游戏玩游戏的时候吃饭特别爽， 玩游戏 就是你对， 哦， 你把饭拿到电脑桌前，就跟你们在看电视然后吃饭一样，很爽。在看剧的时候，然后在看剧前面吃饭就很爽。 对对对，就是你看人，那你们怎么边吃边玩呢？ 对对，边吃边玩，因为有些游戏不用你时刻操作，除了打枪的你得一直操作，有些游戏可以挂在那儿。 对，可能刚现在刚听我们节目的有点模糊，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现在在聊就是游戏中你会采用什么方式来放松自己。 没错，而且我记得当时我玩游戏最牛的那个时刻啊，就是主屏幕玩了游戏，右边 pad 得放了弹幕电影，然后呢， 我的天呀，你真的是你头脑好发达呀。 然后我在右边那个电脑还得再开一款游戏，两个手玩两个电脑的游戏，然后这边看着电影，然后还得这边放着手机，看着手机的时刻有的短信什么的。 不是，你家是网吧吗？ 然后还得在那个屏幕，还得在我家后边那个放的电视节目。 我想知道你家是网吧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必须得这些全在一块才可以。 那你小时候一定很孤独吧？就是没有玩伴，你 不 需要这些东西来。 不需要玩伴，有这个就够了。我都完全不需要，就是数据，因为咱们都是独生子女嘛，大家很少有说，而且大家那会儿上学都离得很远，没有说哎出来玩玩。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大家老出去玩一些什么滑滑梯，但是逐渐你长大也就不爱玩这些东西了。 但是你受不了安静啊，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开着电视看着这些？你要 对对对，我就要多屏幕，各种弄，各种看才能可以。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会儿这个游戏与音乐以及咱们的。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 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月。 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放松的方式啊，可以听听音乐，玩游戏的时候是吧？ 对。 也谈了谈咱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下半时段，秋月想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其实说到放松呢，我觉得方式有很多。我们今天聊的是在游戏中如何放松，对吧？我们刚刚说了可以在听一些 BGM 啊，给自己的游戏加点乐趣。 对。 然后还说了可以中间来吃点东西放松。我觉得不如我们现在聊聊吃什么。 就其实说实话，当时游戏很多主播做广告也做的这个，就是说吃什么玩游戏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们 咱盘点一下吃的零食吧。 不是，其实我觉得你们 咱盘点一下 玩游戏的时候能吃，这其实是一个技能啊。你像我们平时吃那些好吃的火锅呀、烤肉啊， 不是说那种，就是吃零食。 你们就只吃零食是吗？ 对，在电脑前涮锅。 薯片， 你在电脑前涮锅？ 不是，你们就只是薯片、爆米花、瓜子， 很多东西啊，什么牛肉条、鱿鱼丝啊，什么来吧，牛肉粒，很多很多零食， 听着就不解释。 还有榴莲小酥什么的。 我觉得，最好的放松方法，不如就玩两盘之后停下来歇一下，对吧？ 然后呢？ 然后咱们好好的放松一下，看看窗外啊，小时候做眼保健操，来揉一下，揉完之后呢，戴上耳机，静静的享受一个音乐，然后就自己平铺在那儿，什么都不想，冥想一下，听一个这种 Damien Rice 啊，或者是周杰伦啊。 所以你说了半天，到底是放松时候吃什么呢？ 我说的放松就是停下来。 啊，就彻底停下来。 对，停下来。 咱们就说说这个平常喜欢吃的零食吧。 停下来吃。 我就是说，我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平常那个， 停下来出去吃顿火锅，然后 喜欢吃的零食。我说的这个是。 好，那 你比如说薯片，品客薯片是吧？还有那些辣条。 你说薯片 是吧？ 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就是好吃。然后还有辣条。 可是大家很胖、 还有各种饮料。 可是大家很胖。 哎呀，大家坐电脑前面还在乎这鱿鱼丝、牛肉粒。是吧？还有很多好吃的那种小食品、小零食。 所以为什么老说到宅男，就是感觉是一个很，这样的称号，我也不加形容。 但是一般宅男都挺瘦的， 就会想到玩游戏呢，就是他只是就活在那个范围内。 就没了。 我并不排斥宅啊，但是我是觉得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在电脑面前解决吗？你要有时候要脱离出来。 对，你放心吧，很多东西在电脑前面也是解决不了的，只能解决个吃喝。 你不能沉浸在里面，对吧？ 对对对。 我去过一次这个，就是男性朋友的居住地，两个男生，然后他们居住的地方除了床，就两张桌子，然后上面有装备特别好的电脑，很酷炫的键盘、鼠标、各种，然后。这家里一团乱，什么家具都没有，一个柜子放他们的衣服，然后两个床就弄成宿舍一样。而他们都已经就很大了，已经毕业了，就工作了，明白吗？然后他们俩合租了这么一间地方，然后什么都没有，衣服扔得乱七八糟，然后这儿有个桌子让扔一些泡面啊、外卖杂七杂八的袋子。我看完之后第一反应就觉得，天哪，怎么可能这样？这能住人吗？就是 那肯定能啊，他们都住 太单调了，就每天只对那乐趣何在呢？ 然后到最后呢，你采访过他们没有？ 他们就觉得有这个就够了，醒来之后继续上班，上完班回来之后就玩游戏，玩游戏累了就洗个澡睡觉，而有时候可能都玩到深夜，直接躺着睡两小时起来就接着去上班。 其实感觉这样生活也挺快乐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其实是主播许可向往的生活。 这其实感觉也挺无忧无虑的啊，就这种感觉。 就很就觉得谈恋爱干嘛呢？很无趣啊，有两个人又烦恼又吵架，我对着电脑，我想打什么就打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你这有一种像那种广告，什么哪儿不会就点哪里这。 我就觉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或者是体验会给带给你比这个东西带给你这个快感乐趣很多的。 对， 因为游戏。 那你就说说你在现实生活中推荐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些都是打游戏的宅男是吧，你给我们推荐推荐我们平常能干点什么。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看电影。看小说。 我们在电脑上直接看了，电脑上直接看了小说，不用出门。 大部分宅男是不会在电脑上看小说的吧？ 不是，你就是说看小说这活动我们能在电脑完成，不用出门。 但你不觉得翻翻书有时候会很爽吗？ 可以啊，坐在电脑前面翻呗，等游戏人物在挂机干别的时候翻两页。 那我得说点你在电脑前实现不了的。 那肯定啊，所以才推荐给我们宅男。 我喜欢散步。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对吧？当晚风习习，因为白天是等于是很闷热、很燥热的一个状态，你没有办法去室外活动，大部分时间要不是在写字楼，要不是在家里。比如说我看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但是当晚上这个时候温度降下来之后，而且外面很安静，然后你走在路上之后，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哎，你看看这些人世百态呀、啊，看看大家都在怎么生活。比如说夏天有会有很多的这烧烤摊，对吧？然后在这个烧烤摊上，人们这种啊高谈阔论啊，开玩笑啊，这吹吹理想啊，就这种人世百态，我不觉得比游戏里面那些虚拟的人物更有意思吗？ 我觉得可能你老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游戏里的这个人物。但是刚才秋月说的这种。对，秋月说的这种意境呢，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首很适合配上一首歌，达米安·瑞斯的啊，一首歌很宁静，我觉得在这样周日的晚上听听它，大家不妨放松一下，安静一下，想一想我们这一周还 有干什么事。对，而且我觉得此刻坐在电脑前的朋友，有可能哎，有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是在路上开车，就是你在路上开车回去要坐在电脑前的朋友，回去不妨先静下来，戴上耳机，好好的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去洗一个澡。 没错， 彻底的放松一下。 没错，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其实比打游戏那种高度紧绷的状态更放松。 好，那就让我们听一首达米安·瑞斯。 Somewhere in eyes, he's not blind. 怎么样，听这种旋律是不是感到全身都浮现在一种你自己想象的境界，会感到更放松，比你在玩那种枪战游戏那种高度紧绷的状态然后打打杀杀要完全释放。 对对，不一样不一样，确实让我感觉你这个音乐啊，这种音乐配上之后也感觉很好。 对，就是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然后都沉浸在这一个 BGM 里面， 是， 然后你去想象一些你自己想释放的情感啊，或者是你思念的人，甚至是你想体验的生活，你去沉浸在自己一个想象中，其实也是蛮好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旭哥，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就是选择想玩游戏放松呢？还是你只要有空你就想玩游戏？ 也不是，我就是会在首先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是一天工作忙完，然后呢玩游戏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放松，有的人喜欢听音乐，有的人喜欢运动是放松，有的人觉得我买衣服是减压，就是有的人觉得我花钱是减压，有的人觉得我睡觉是减压，也有些人觉得我吃饭是减压，也有些人觉得我聚会是减压，对吗？我觉得打游戏是减压，这个是一个道理啊。我觉得没必要觉得说打游戏怎么样怎么样，那每个人有自己的减压方式，对吗？我的减压方式就是打游戏，这有什么错吗？这没有任何错误。 那你觉得就是打游戏的某种感觉，还是这个过程，或者是它带给你的这种体验的这种经历，让你放松？ 你说的这三个是一个点呀、啊，过程、享受和体验的经历，这全是过程啊。 不是， 这三个东西全 是 它伴随性。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打打杀杀的这种情绪的发泄，让你爽。还有一种就是你玩，坐在这儿什么都不想。我就是那个要投身这件事儿，这种感觉爽。 那你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能享受到游戏带给你那种打打杀杀的感觉吗？这一码事儿，这两个。所以说，其实就是说，当我完全放松下来，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就一心想着这个游戏的时候，啊，在给大家配合打游戏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放松，因为脑子里不用有别的杂七八八的事儿。因为人平常在工作学习的时候啊，你总有一些杂七八八的事儿，得想着这个想着那个。只有当你玩游戏的时候，是完全放空的。 对， 这就好像很多人去按摩呀，很多人去游泳啊放松，很多人去购物放松，很多人去买吃东西放松。其实这不一个道理吗？ 就是一个释放宣泄口。 对，所以为什么要觉得说玩一个游戏，说觉得哎好像不务正业的，赶紧那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道理。 对，其实我并没有排斥说玩游戏来放松，我偶尔也会比如说玩玩这种小游戏啊，打一局游戏啊来释放一下。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时间或者是这个度要把握一下，如果你要长时间，就像咱们刚刚前半时段聊的，游戏中间也需要一些放松嘛，比如说放放歌呀，吃点东西啊，一些补充或者是一个宣泄，一个放松的这个点也需要中间有一 些。其实啊，很多学生都体验过是这样，如果老限制你的游戏时间，你永远觉得这游戏特好玩，时间特不够。如果当你突然放寒暑假让你玩，我跟你说，反正我有这种感触啊，玩两个月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每天时间太多了，玩这游戏没什么意思。 换个游戏玩。 不，没什么意思。到最后你真的会飞眼吧？反正至少我会。这就好像小时候谈到一个教育问题，就是教育孩子，比如说他老翻你冰箱，你跟他说你别翻别翻，他永远翻。 你让他翻够。 如果你说，哎，你翻吧，没关系，你去吧。这绝对，我跟你说，一次两次之后，他明白再也不看了。所以就是小孩就是这种逆反心理， 就像我们家猫， 就是跟你生活，就跟你跟你父母是一样的。你父母越不让你干什么，你越想干什么，你就觉得说你就好像在赌气。当你父母越让你干这件事的时候，你反而会站在自己角度想，那我不想干这事，我就不干了。 但你这岂不是让父母回去都开始让孩子来撒欢玩游戏？ 不是不是，这是一种真的，就是一种你像之前听课的时候，大学做的一种研究，就是他们讲的一种心理，就是这样。孩子，当你越说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是想反驳，就是说他不是在考虑他自身想不想做这件事了，而他是想挑战权威，想反对你。就是说，那你不让我做，我偏做。 享受这种逆反的过程， 这就偏做，他不是说这件事对他 有 没有好处。 但有一点就是，像青少年这个年龄阶段，他是缺乏自律性的。你比如说，你说行好，那个宝宝你去玩游戏吧，他 他可能真的就玩一晚上，最后功课没有做，复习也没有复习，最后害的还是他自己。你不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有那么高的觉悟和自制力的。 所以你让他要明白，但是你不觉得吗？这样就给他上了很好的一课，就是他能明白什么是后果，然后他要学会自己承担。我觉得这也是游戏中，就是说很多游戏在之前都说啊，大家要小玩啊，或者游戏刚开始说适度游戏一脑袋，他也只是看一看。其实最终理解到这些，你说你玩不玩游戏，全是你自己在选择。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所以我更希望是大家培养出一种，就是游戏可以玩，但是自制力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不是说别人让你不玩你就不玩， 但会不会， 而是我们要自己训练出自制力。 但会不会等他们尝到后果或者是结果的时候已经晚了呢？ 那不会，你小时候玩个游戏能有什么太晚的呀？ 有很多沉溺游戏的这个案例啊，就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控制得很好，或者是你的兴趣点所在有这么短暂，就比如说你玩了十天玩了七天你就觉得无聊了，很多人他就是重复在这个机械或者是 那也有可能啊，确实有些人 很多这样， 有些人一直那会儿 持续很久的， 那会儿我去网吧的时候就看很多人都喜欢就是玩的游戏， 对， 但是其实啊，在这儿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就是真正你要是想啊，比如说好好学习或者做大事情，一定要把玩游戏的时间控制到很少很少的量里边。 对， 因为如果一旦你要把这个时间控制到很大，你相信我，你觉得在白天之内干不了什么太多事儿，那就注定你无论学习不好还是工作， 像是一个说教节目，大家觉得 也不是吧？这也跟游戏相关呀。我觉得大家要控制好游戏时间，是吧？游戏时间更引申到这个情侣上的问题了。有很多人就说到这个啊，你要游戏还是要女朋友？有很多人呢就觉得说，那我游戏和女朋友都要行吗？很受很多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不可兼得。但是有些人就会问啊，说哎呀，徐可，那到底有没有能够兼得的方法呢？我觉得从秋月作为一个女生来讲，你为什么会反对你的男朋友玩游戏呢？ 我从来没有反对啊，你这么说我觉得 很严峻。那你是跟他是怎么样一个相处？ 我是不希望他玩太久，是因为这个，因为白天我们都要工作嘛，然后晚上呢他有时候下班回来之后喜欢放松，可是他缺乏一个时间感，因为年轻人都喜欢熬夜，可是一熬呢就没有节制，比如说可能有时候就熬到了2点钟，但是第二天起来至少要6点钟起来去上班，5点半起来上班，那这个对他身体很不好啊。所以我是出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是觉得你玩一个小时 OK， 比如说你10点钟回来玩一个小时，11点然后你这样去休息就是可以的，或者是你中午回来休息一下1个小时2个小时是 OK 的，或者你周末一下午3个小时都 OK， 对吧？但是要调配好你自己休息的比例。 嗯，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你比如说出自男性呢，我们就觉得很多时间也求助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想玩游戏。 哎， 回到家 有一个说法叫怎么来解决这个玩游戏和女朋友的关系，就是说带她一起玩，但最可怕的是有一天她发现游戏比你好玩之后不理你了。 对，这个问题基本不会发生啊。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最难的这步就是带她一块玩这个游戏。 为什么呢？ 这一步是很难的，因为你想玩的游戏不一定你女朋友就爱玩啊。 对， 你女朋友爱玩的游戏真的不一定你就爱玩啊。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我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说哈，我也就是给一些女性的忠告，并不是说让你就是不管男朋友让他随便玩，而是说有时候我们也要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所在。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调配自己啊，他比如说在玩游戏的时候，我就看看电视剧，玩玩综艺。然后或者是看看书，找一个自己兴趣点，或者甚至我看他玩，我都自己手痒了，我也来自己玩一把手机游戏，就找一个自己支配的点，就不会那么的，就是全在他身上，觉得他怎么一直在玩游戏？那还是因为觉得他没有跟自己有互动，觉得全在跟电脑，其实是一种，可能就是一种缺乏安慰和孤独的这种表现吧。 反正你分析的这个太透彻了，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反正就是那会儿呢，感觉很多人协调不好。但是我在这块说一个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说呢，所有游戏呢，还是说其实你长大之后呢，就不是那么的当时玩，当时是每天几乎10个小时在玩游戏，你知道吗？那会儿每天10个小时在玩游戏，然后呢，你就会感觉从早晨，我记得那会儿睡醒9、10点就开始玩。对吧，一直玩到晚上10个小时， 那你的精力真好， 下午7点，对，然后一直玩到下午7点，那会儿就感觉除了中午饭跟我家人见一面，其余他们都见不着，我就只有在那个房间里，当时还是你要用现在词儿来讲确实是比较， 那你现在后悔吗？ 这不后悔，我觉得很快乐那段时光。 哎，但是不过有曾经有一个就是算是长辈的这种老师吧，跟我说哎，秋远，当你这个发现你未来就有男朋友，或者你现在有男朋友他玩游戏的时候，一定不要太惯着，说男孩子需要玩点游戏。 为什么呢？ 他就觉得男生 在游戏中他这个冒险的精神啊、勇气啊，或者是团队配合策略啊，都会得到一定的锻炼。 对，这是真的，因为游戏确实很锻炼人，因为包括现在美军很多人拿游戏训练士兵嘛，这都是很、其实很讲究，就是他完成了你生活中不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是限制在有思想的人，就是对游戏他有一个自己思考，哎，这个游戏是怎么布局。有些人是纯发泄，你知道吗？那种就是不行的，就纯在消耗时间，或者是觉得我也没什么事干，就玩游戏喽。 对，反正嗨，你这句话说到现在，我就运用到就是聪明的人到哪儿都聪明。 对，就是不管你做任何的事儿，你其实都要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游戏主播呀、电竞主播呀，年收入过百万、十万，其实他们就是在这个行业的，就是找到他的这个根本性。我之前呢，就是在一个这个小城市里嘛，然后看到人玩这个王者荣耀，对吧？玩荣耀这个联谊赛。他们就感觉是也是在纯竞技性的参与这个活动，但是你像在北京很多地方，他们可能就会思考这个王者荣耀它这个运营模式啊，或者什么。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思考这个背后这么深刻的问题，但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要加入自己的思考。就好比 说 每个人， 你 说 的这个对，但是不一定要去思考它的运营方式， 啊、对对对， 思考怎么能玩好。 我的意思、 就是、 啊，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你在思考怎么能把这个游戏玩好，就有时候也是锻炼你的脑子，不是说纯粹的我充钱，我买皮肤。我买装备 没用啊！你玩没玩过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你充钱买皮肤没有用，对实质性一点用都没有。 皮肤就是好看， 就是好看。 对，所以就是说你要去运用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存在就是合理的嘛。所以这个行业背后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你要去思考一些如何给你的这个人生体验带来一些丰富或者改变。 嗯，说有点道理啊。那你看咱们节目最后还剩个七八分钟，啊，怎么着给大家推荐推荐游戏？最近的几款游戏， 我最近真的没怎么玩游戏，这个还是你来吧。 我记得秋月，你不是上次在朋友圈发什么玩什么咖啡店那个叫什么游戏啊？ 啊，我玩了一个叫 My Cafe， 但是我现在有点就是要扔了。 为什么呀？那个 有点汽油了。就那个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坑，然后 它不就是那种我看你发的那朋友圈就是那种小时候咱们玩的那个，弄一个餐厅经理啊，慢慢弄啊，这 然后你不停的升级，然后你可以更新你的设备，然后设备更新的同时呢，你的菜单也会更新。有时候你的菜单更新呢，需要一种配料，对吧？然后这个配料就需要你充钻才能买，因为别的途径你得不到。然后还有一种得到钻的方式呢，就是去完成每个主人公的线，来你店里的这些人物呢，他都有不同的故事情节，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帮他做什么事，或者你帮他调配他们俩的感情，他会奖励你一个钻。但是这个太慢了，你比如说六个钻、十个钻才能买一个小茴香，买一个什么豆蔻。但是你有时候你帮他做了一个事儿很久很久，他才奖你一个钻，所以就太慢了。 我明白了， 就只能不停的充钻、充金币。 对，就是说到了最后，你发现这个游戏已经违反这个本质，就是他必须得充才能往上玩，他不一定就是说像咱们那会儿买一单机游戏，只要靠时间就可以，对吧？ 对啊，我觉得你可以靠时间，比如说挣钱，我可以挣钻啊，对吧？但是他不是，他需要你还是用钱来。 好吧，也是呼吁更多的手游玩家、手游厂商啊，更多的研发这种良心游戏。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游戏吧。啊，你要说从手机游上呢，我觉得，几个手机嘛，我不建议大家玩角色扮演那种手机游戏，因为太捆绑人了。我建议大家玩一些很快速的这种手机游戏，就能很娱乐性的。你看，比如说我现在点开我手机看看啊，比如说游戏，比如说最近的魂斗罗，是吧？还不错。 魂斗罗好玩。 魂斗罗，一般吧，我反正觉得一般啊。还有王者农药，是吧？大家可以下一把偶尔来一把。还有街头篮球，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很多棋牌类游戏，桌球啊、斗地主啊这种，是吧？ 对。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更多的呢，我有时候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这个咱们的某直播软件，看看这个人直播打游戏啊，直播别的。 你说到直播打游戏，你们看直播的乐趣在哪儿呢？ 看直播乐趣在于实时互动，说白了人还是孤独，这个世界人最大的词还是 看别人怎么玩， 人就是想跟大家联合在一块聊天。 那你直接玩不就行了？为什么 就是想营造个场子？那不就你自己了吗？你有什么意思呢？你玩的游戏就 你们玩的游戏不是像王者荣耀这种，就是 啊，你说这个看王者荣耀那种游戏直播是吗？那种是为了学习到更好的技术。还有一个就是纯粹是玩累了，看看直播，又不想看别的电视剧，跟这毫无关系，就想看看跟这个游戏相关的。所以你要说跟这个相关的，有一些电脑游戏，我推荐什么呢？PC 端游戏，其实我第一就主推的是最近很火热的，比如说即时枪战，咱们可以下即时枪战玩玩。还有一些很休闲的游戏啊，很休闲的一些网游，我觉得也可以。还有一些比较怀旧的，我也是比较推荐的。你比方说大家那会儿玩过的啊，什么什么游戏，因为这些游戏随着等级的提高呢，你现在练一些小号， 在里边可以畅游这个世界，完全不用跟这个游戏的环节就搭在一块儿，也可以很愉快的玩耍。我觉得现在这么快餐化的游戏时代呢，我觉得大家希望玩一些很节奏很快的游戏，所以我觉得不妨玩一些自己喜欢的。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说你排不排斥你的女朋友玩游戏，比如有一天她和你一样像个网瘾少年一样每天回来玩两个小时游戏， 可以理解啊，这就好像她去弄别的放松东西。对对对， 那如果要是就是她选择购物还是玩游戏，你会接受哪一个？ 随便啊，反正购物又不花我钱，他爱干嘛干嘛。 原来是这样。 对呀、啊，他爱干嘛干嘛。好了好了，你看这个实在再聊下去就有问题了。好，今天呢就是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那我是许可， 我是秋月。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的直播就是明天晚上8点到9点，锁定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与你8点到9点不见不散，拜拜喽， 拜拜。 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な、心は進化。